是在这个夜晚，跟着我的节奏一起躁动，我你迷失在这个舞台，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走。在这个夜晚，美丽的色彩让我像是神一般的温暖，我该在音乐中，我该在时空中，然后那跟着我，跟着我一起走。